据国外媒体报道，法国一名男子曾因腿疼去医院检查，发现病因在于他的大脑出现萎缩，而变小的大脑还没有常人的一半大。在此之前，他的生活一切正常。我们知道大脑是人思考和活动的中枢，而体积缩小一半的大脑为何还能支持一个人正常的生活呢？大脑的自我重组功能是怎么回事？人的智商和脑子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呢？关于大脑还有哪些我们认为是真理的谣言？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的脑子去哪儿了。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日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先和大家来准确的啊，重点的来回顾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天，在1609年的8月21号。为什么说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呢？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观测。在406年前的这一天，意大利的著名科学家展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所制造出来的望远镜。最早呢，发现望远镜秘密的其实并不是伽利略本人，而是一个叫做利波塞的荷兰眼镜商人。这个人呢，在制造这个眼镜镜片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呢，把一片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呢合在一起往外看，发现诶，这远处的东西怎么就变近了呢？后来呢，伽利略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对于这件事儿非常的有兴趣，他用数学呢进行了计算，看看用什么样的镜片怎样组合在一起效果是最好的呢。最后伽利略呢做出来一个这样的模型，这也成为了现在呢望远镜那个雏形。两根管子，一根管子呢一边释放凸透镜，另外一根管子呢一边释放凹透镜，其中呢一根稍微细一点，正好可以套在另外一个管子里面，这样自由的滑动。在这种情况下呢，观察的时候啊，就可以来回的调节，选择合适的距离。这样经过反复的研制和实验呢，终于在1609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放大32倍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啊，在发明了之后，伽利略也没闲着，赶紧的拿这个望远镜啊来观测了一下天上的月球，发现月球呢表面既不是平滑的，也不是纯洁的，而且呢还有火山口的一些裂痕。其次呢，他还看到了木星旁边的4个卫星也是在围绕着木星的运转。赶紧呢，这位有名的大科学家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向全世界报告，立刻呢也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啊。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的人呢觉得伽利略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实在是太好了，立刻呢就向他来下了订单啊，就想买他这个望远镜。但是呢，伟大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他是不愿意去挣这种小钱的，要把这种大的发明呢贡献全世界。立刻呢，他就把这个望远镜的发明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我们今儿呢和大家来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啊一个新近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呢，农业部是公布了天津海河鱼群死亡的原因，4份报告6项指标显示鱼体及水域的氢化物均未超标，硫化物呢也是监测合格的，化学蓄氧量呢是不合格的，超标是2-3倍的，溶解氧的指标是不合格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啊水中缺氧是导致鱼死亡的原因。之前呢有媒体报道，甚至呢有很多人在网上传啊，说这么大片的鱼死了，一定和天津的爆炸有关系，一定是爆炸当中的氢化物落到了水体当中，让这么大片的鱼死了啊，鱼都死了，这水还能喝吗？现在呢，相关的专家已经都证实了，其实鱼死亡的原因

整体的大脑进行了一个运动， 嗯， 然后最终呢，就是让他有那种超能力， 比如说他可以什么隔空取物啊， 就预知未来， 甚至我们手机打电话的那个信号，他都能用手抓过来，能够监听一下啊，这电影当中拍出来的神奇的这种现象， 嗯，对，所以我在想，那么很多科学家，那么他们的智商很高，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玉龙介绍的伽利略，我记得他的智商是180。 哦、 那么对爱因斯坦是160， 对， 说是达芬奇能有200，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超高的智商跟他的这个脑部的这个结构有关系，还是跟他的这个体积，还是跟他的基因，那么到底跟他的什么有什么样的关系？ 可能我觉得更多的关系不在于基因，不在于他的体积，可能在内在的质量， 嗯、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嗯、 因为这个东西太高深太难， 嗯， 一般很难研究出来。 那其实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大脑只被开发了10%或者20%， 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在神经科学界里面，可能很多人相信这个观点 啊、 哦，但是就是说这要证明这个观点非常难。 嗯、那您相信这个观点吗？ 我也相信这个观点。 那您相信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有些功能，人的很多功能可以训练，再通过训练提高。 嗯， 对。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侧重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可能在医学哪个方面、 嗯、 这方面训练东西、 嗯、 在其他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训练， 嗯， 对，在我们这个训练这个领域可能比别人高很多，知道很多、 嗯、 但我们另外一个领域没有。如果是你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足够的时间，你可以训练的每个方面都训练好，那你可能就觉得非常非常聪明、 嗯、 那就是说、 嗯、 脑子越用越活是吗？ 通常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是非常相信这一点、 嗯、 因为只有相信了这一点，你才会认为你是有明天的，你是有希望的、 嗯、 我会越来越好，因为我的大脑现在只开发了10%，我还剩90%。如果我要觉得哎呦可能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那你说其实很多乐趣也就没有了嘛、 嗯、但是又有一个悖论啊，有点、 嗯、 就是有的说脑子越用越活，那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啊，比如说工作一段时间，或者是打比方、 嗯、 高考刚结束，现在新生要入学了、 嗯、 高考的时候加班的时候，大家反倒就是过了这个点以后会非常的疲倦， 嗯 啊，脑子说要休息休息啊，有时候什么，而且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在不断的下降，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您又怎么解释这个脑子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呢？ 脑细胞会死吗？就是比如说我学习完了以后脑细胞死光了。 脑细胞当然一般来说是不会，就是会慢慢的死掉一部分， 嗯， 因为从那个成年可能到20岁，或者可能脑子长得最多的，脑细胞分化正好的时候，跟60岁的时候，脑子那肯定是60岁是萎缩了一部分，萎缩的那一部分通常都是有部分神经元丢失了， 嗯， 或者有部分那个神经行为，就是那连的连线，比如说坏死了，或者脱髓鞘了，这些改变，这些都是坏了， 嗯， 死掉一部分。才萎缩的， 嗯， 是这样的。 那回头刚才听你说那个话题，就是脑子有没有可能说我一下用过度了？比如说我最近要赶一个文案啊，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嗯、 哎，我这天天学习，觉得哎呀不行，这脑子用过度了，真的会用过度吗？ 嗯，我觉得过度这种情况是可以存在的，因为人的就是从能量，他脑子里面也消耗能量，从能量啊各方面，他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他会走向衰竭。 嗯， 就是说可能你的生理供应能量也是，它有，而且还有生物节律嘛，他的人的节律通常状态，一般人有一个，比如在某个点上时间点上，他可能精力比较好一些，下个时间点，比如晚上有一段时间，那就是。嗯，不是所有人精力都一样，有部分人精力他就晚上的有一段时间他就差，该那会儿该睡觉了， 嗯， 那会儿就是休息的时间了， 嗯， 如果你不休息，真正把睡眠剥夺之后呢，那个时间很明显，人的智力会下降， 嗯， 是这样的，长期的睡眠剥夺会下降， 就长期的睡眠剥夺是会影响到人的智力的， 是的， 那一旦影响了之后，这事儿，比如说我周末补个觉， 嗯、 我能、追得回来吗？我这 就是偶尔一次不是大的问题，就是偶尔一次的睡眠，就是今天晚上你突然就是有什么别的事，偶尔一次。就说今天晚上没睡觉， 嗯， 那可能那没有大的损害，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是不成的， 嗯， 对，如果你连续2个星期每天都不让你睡觉，那影响可能很大。 对，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 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天天这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这感觉真是太难受、 嗯、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可能现在因为都市人的节奏快或者什么、 嗯、 每天晚上会多梦，有这种，就有电影叫《盗梦空间》嘛， 嗯， 对，人又会分很多，把那个梦啊分了好多层， 嗯， 可能就是深度睡眠什么什么的， 对。 那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嗯， 他其实讲到了一个潜意识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你在醒着的状况下，你的潜意识会控制你的某种情绪，不让它释放出来。你睡着了以后，然后可能就是放松了，